listening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 松下天猫超品日必须买， 对， 二

健康好味道。 困了，累了，疲了，倦了，闲了，腻了，烦了。 七大情绪问题还是一个解决办法。2018年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节奏驾到 Razor Mix， 边听边看，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主播 Mr. 长长小航送出魔力4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 Razor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来自于 Charlie Puth， 他的专辑叫做 The Auto Tunes Next to You， 在你身边，或可以翻译叫做在你界边啊，更加接地气一些。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欢迎大家。 Charlie Puth 的声音总是能够让我们唤起一些温暖来，在音乐当中我们听到的不只是温度，而更加能够唤醒我们的就像是音乐的一些个维度。那在今天我们的音乐当中，我们可以用不同的音乐维度去唤醒自己的一些思想。伴随这样的一场大雨，我们的声音可以变得越来越不一样了。来听起来自 James Bay 同名专辑的单曲叫做 Us。 Is nothing but smoke? Is there a sea? Is there a cold? Am I naked bed? 'Cause I'm losing the hope. Tell me how to be in this world. Tell me how to breathe in a feeling over. Tell me how, 'cause I the dust. I still hear the howl. I still feel the rush. Over the rise above all the noise, through all the world, I still hear your voice. So tell me how to be in this world. Tell me how to breathe in a feel more. Tell me how, 'cause I believe in something. 有人在这样的歌曲当中听到了很多的情绪化的场景，我们的网友欢喜他说了，我想说的是，今年你27岁，却感觉自己已经老去，落满了灰尘，甚至有点的灰暗，甚至泛出了一些腐朽的气息，但是又怎样呢？你盼望可以能够摆脱这一切，渴望着有人能够回应你的感情，又或是有谁能够来帮你去终结这一切，泪水从不在脸上，却在心里汇成河，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大雨一样，伴随这样的音乐，你是不是能够在心里稍微的动容一下下呢？来关注我们下面一首歌曲，来自于 John Newman Fire in Me。 I'm starting with my intuition. I'm starting with my strengths. I'm getting back my old ambitions. Returning once againMy knuckles are so red and raw from breaking through these walls. I'm sick of all the others' talk and the laughter of my fall. I was a spark in the night, but you drowned me out. So I'll take the walls I'm inside and I'll burn them.'Cause I still got a fire in me. I never wanna let it go. I never wanna let it go. I still got a fire in me. I never wanna let it go. I never wanna let it go. eyes. Yeah, we'll never be a sequel, and the curtain will never rise. Although my body's been aching, I held on to the ropes. Oh no, I never left the beginning, and I won't be letting go. I was a spark in the night, but you drown me out. So I'll take the walls I'm inside, and I'll burn them down. Cause I still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Thought I could leave you, cause I felt my heart numbing. It hit so deep I closed my eyes and I just took off running. I turned around and saw the look on your face. So I stay.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F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I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 Each time you hear a sad te doy, te llevo en mi corazón y te acompañaré. Unidos en nuestra canción, contigo ahí estaré.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Remember me, for I will soon be gone. Remember me, and let the love we have live on. And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So until you're in my arms again, remember me, yeah. Remember me, 这个版本的 Remember Me 应该没有听到过吧，来自于 Natalia 还有 Stina Remix 的版本 featuring Miguel。 RSM 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那今天呢，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些个欧美音乐，都是能够在这样一周当中榜单里边能够非常受欢迎的热门单曲了，也希望能够来通过我们的节目呢，给朋友们一些不太一样的听感。那其实呢，我们今天的选歌的风味还偏慢歌为多一些，而在稍后的我们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也就是今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期间，我们也会为各位听友们来送上对于这样的一位非常著名的百大 DJ Avicii 的逝世的一个致敬的单元。所以呢，我们也要跟各位听友们来先预告一下啦，一会儿呢，我们将会在今天下午的两点钟到三点钟期间来放送很多首你非常耳熟能详的 Avicii 的音乐内容。我们相信能够通过音乐去怀念一位音乐人是最好的方式，为他致敬。当然了，想了解我们的歌单，你可以来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0421这四位数字，获得我们今天也就是本周节目的歌单列表咯。每一首音乐是按照播出顺序列好的，欢迎大家。 And come up next 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于 The Matter featuring Note 带给我们的 I Wanna Know。 The one you've been waiting for, is she the one? Hey, is she the one? The one you've been dreaming of, is she the one? I'm tired of staying up all night with you on my mind. Still I'm laying here, yeah, I'm laying in the shirt you used to like. No, I shouldn't mind. All I think about is, does she move your body?Your body, 'cause I wanna know, yeah, I wanna know. Does she make you feel wanted? Is she all you wanted? 'Cause I wanna know, yeah, I wanna know. I want to know. I

本月21号到22号两天，戏剧《三妹》将登台北京喜剧院。该剧讲述了发生在北京城的几段往事，呈现出若干人和一座戏楼的爱恨纠葛。故事跨度达80年，自民国史到改革开放，至北京奥运会结束。本剧可以说是三本人生流水账，各种滋味要走进剧场的每一位观众自己品味。5月9号，国家大剧院弓弦盛宴音乐会将聚集吕思清、宁峰、黄蒙拉、陈曦、黄斌、刘潇6位中国著名小提琴家，他们将各自携带一把西式名琴前来，为观众带来精心挑选的西方经典小提琴作品。而10号的《琴弦上的中国》中国小提琴经典作品音乐会，邀请刘禹锡、吕思清、江振义、蒋毅莹、老中青三代共4位中国小提琴家，并由指挥家谭丽华带领北京交响乐团一同助阵，以一台中国作品致敬中国小提琴先生，带观众领略中国文化语境下的弓弦音韵。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困了，累了，疲了，倦了，闲了，腻了，烦了。 七大情绪问题还是一个解决办法。2018年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节奏驾到 Razor Mix， 边听边看，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主播 Mr. 长长小航送出魔力4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Razor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A sound you will recognize.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英美榜单，世界流行，致敬年代，且听今天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您正在收听 Resonix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Life is better wide open. Forget the lessons meant to clone us. Rules are better when they're broken. So come on, hold on tight. I know you're ready and you know I'm right. Life is better when you don't think twice. Life is better wide open.Adventure there in your eyes, your eyes, your eyes, your eyes, your eyes. That's why my intention is that we leave this all behind. Waking to the joys of misbehaving. You know no second should be wasted, 'cause to keep in check is overrated. See stars and we dance in the headlights. Do we feel alright? Can you hear it tonight? Can you hear the freeway calling? Non-stop running one way to paradise. Don't we feel alright? Can you hear it tonight? Can you hear the freeway calling? Seeing stars and we dance in the headlights. Don't we feel alright? Can you hear it tonight? Can you hear the freeway calling? Non-stop running one way to paradise. Don't we feel alright? If you can, we can do it all. Feel Alright， 这是来自于 Stella 他的 remix 的版本，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来一起跟我们分享这样的一些个好音乐啦。欧美榜单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流行音乐，我们今天是一首一首的给您播出来哈。这个星期呢，我们可以说是憋了很久的时间了，因为憋了一个星期都没有听到特别多能够让我们欣喜的一些个，一听一开口就能够发现，要点个红心，要点个赞，要收藏的一首歌曲。而这样一首歌曲开口脆系列哈，我非常喜欢，尤其呢这个版本的 remix， 前奏就已经让我沦陷了，尤其里边还会有一点点类似像是 Kygo 的这种混音的风格。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位 Stana 跟 Kygo 两个人的混音作品的风格是有一点点相似的。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好音乐啦，这样的一首歌可是来自于美国的美女歌手 Poppy 带给我们的 Moshi Moshi 啊，非常非常可爱的前奏，听完了以后感觉可能会恋爱咯。来一起关注我们下面一首歌曲啦，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ed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0421查询本周歌单。继续来听来自于 Sam Felded featuring Kara Down for Anything， 正在我林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It's like the walls are caving in. Sometimes I feel like giving up, but I just can't. It isn't in my blood. Laying on the bathroom floor, feeling nothing. I'm overwhelmed and insecure. Give me something I can take to ease my mind slowly. Just have a drink and you'll feel better.Take her home and you'll feel better. Keep telling me that it gets better. Does it ever? Help me. It's like the walls are caving in. Sometimes I feel like giving up. No medicine is strong enough. Someone help me. I'm crawlingSometimes I feel like giving up, but I just can't. It isn't in my blood. It isn't in my blood. I'm looking through my phone again, feeling anxious, afraid to be alone again. I hate this.Trying to find a way to chill. Can't breathe, oh. Is there somebody who could help me? It's like the walls are caving in. Sometimes I feel like giving up. No medicine is strong enough. Someone help me. I'm crawling in my skin. Sometimes I feel like giving up, butIt's like the walls are caving in. Sometimes I feel like giving up, but I just can't. In my blood, 来自于 Shawn Mendes。 而稍后我们听到今天我们这个小时的 ending song， 来自于 The Weeknd 带给我们的 Cut Out My Name。 而稍后我们会在今天下午的2点到3点期间跟您去一起分享一下来自于这样的一位全球百大 DJ 当中的 Avengie 去世的消息，以及相关的特别致敬的音乐单元。我们一会儿见，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421查询我们今天的节目歌单。

有这样的一句话 For the better day 送给 Avenge。 今天同样是音乐圈当中灰暗的一天，没错，14:05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ed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说在今天的凌晨的夜里面的朋友圈已经被这样一条新闻刷遍了，那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 DJ 之一，世界百大 DJ 当中的 Asian Avenge去世了，28岁的时候就离开了我们。那目前为止他的死因还没有公布，但是今天我们的的确确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小时的时间，用一段 Avenge 他的音乐去向他致敬。 Hey Brother 来自于 Avenge。 Hey Brother 来自于 Avenged 这样一首歌曲内容，当然呢就是来自于 Sam Cole Extend Mix 的。那当然我们今天呢会送出很多首的 Avenged 的原作品，但是用不同的方式给您去呈现，因为我们也找到了很多的版本的 Remix Edition。 那其实呢今天我们对于 Avenged 的致敬可以说呢我们要慢慢的到来了，因为其实对于电子音乐舞曲来讲，很多人呢并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对于很多的电子音乐圈子里的朋友们来讲， Avenged 应该是大神级的人物了。那当然很多人在昨天晚上刷朋友圈会真的是不敢相信，为什么这样的一位年轻的28岁的 DJ 就这样离开了我们。当然了，这个也有很多的网友们来发出了自己的一些感慨，就说哎呀才28岁好可惜啊，天妒英才啊，一路走好等等等等。那像是 A 神一路走好这样的字眼儿，我们会发现对于一个电音天才来讲，我们真心是不想看到的。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用 Avenged 他的音乐给他致敬。我们将听到 Avenged 的 Last Dance、 The Night Waiting for Love 以及他非常非常著名的 Wake Me Up、 True Believer 等等的好听的音乐。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想查询歌单和相关的文字内容、图片内容，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421查询我们的歌曲列表详情。 Listening to Razormax 节奏驾到。 Once upon a younger year, when all our shadows disappeared, the animals inside came out to play. Went face to face with all our fears, learned our lessons through the tears, made memories we knew would never fade. One day my father, he told me, son, don't let it slip away.Life you will remember. My father told me when I was can't put out. Carve your name into those shining stars. He said go venture far beyond the shores. Don't forsake this life of yours. I'll guide you home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We'll be right back. 耳边这样一首 Waiting for Love， 当时是在21个国家的各种各样的热门歌曲的榜单当中排名进入了前十，所以说像这样的一种成绩当时已经让我们对于 Avenged 刮目相看了。但之前在2013年时候呢，来自于这个 Dancing Astronaut 杂志也是评为了他世界顶尖制作人第一名，而在2013年还能够他在全美音乐奖当中也获得了最受欢迎电子舞曲制作人的一个称号。在2012和2013两年期间，他也被 DJ Mag 杂志评为世界百大 DJ 第三名，所以 Avenged 他的能量就是这样的无限量。 XU Radio Edition by Avenged， 而稍后我们会听到另外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他的 Wake Me Up， 也创下了在 YouTube 当中13亿次播放量的 Wake Me Up。 一会儿我们两首连放，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Avenged 致敬单元。97.4 Here comes the beats.下面一首歌 Wake Me Up， 让我们来再次欢迎一下 All Blank featuring Avenged 两位的合作。 Feeling my way through the darkness, guided by a beating heart, I can't tell where the journey will end, but I know where to start. They tell me I'm too young to understandSay I'm caught up in a dream. Well, life will pass me by if I don't open up my eyes. So that's fine by me. So wake me up when it's all over. When I'm wiser and I'm older. All this time I was finding myself and I didn't know I was lost. So wake me up when it's all over.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游园出行资讯。中山公园璀璨的星空春花暨郁金香花展日前开幕，来园游客不仅可以陆续欣赏到海棠、丁香、碧桃、牡丹、紫藤、月季、芍药等中国传统名花，还可以观赏到95个品种、30多万株的郁金香、洋水仙、葡萄风信子等球根花卉。据介绍，今年展区利用星星、月亮、云朵等图案，精心布展出了彩云追月、梵高的星空、五彩云霞、星月同辉、花雾春色、祥云如意、灿烂星河7个主题景区。其中西坛门外梵高的星空景区以名画星空为灵感来源，用郁金香呈现出了漩涡流动的星辰造型，突出了璀璨的星空主题。昨天，作为北京平谷第20届国际桃花音乐节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期3天的平谷区峪口镇乡村文化节开幕。即日起到5月中旬，峪口镇梵各庄红崖乡村已经进入到采摘期。目前，东梵各庄村已经栽植乡村树18多万株。活动期间，游客不仅可以品尝到以乡村崖为原料的独特美食，还有乡村系列产品展销、秧歌表演、书法活动和农业科普知识等活动。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继续节奏驾到，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974 Live Show， 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zor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14点33分，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Here Comes the Beats。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跟朋友们继续来通过这样半个小时的时间，去纪念这样的一位非常惊艳的电音天才 Avicii。 他昨天呢离开了我们之后，那今天可以说他的音乐能够让我们再次的耳边响起，去让我们再想念他的存在。那其实呢，耳边的作品叫做 Sunshine， 是来自于 Avicii 跟 David Guetta 一起来合作的一首音乐作品。而这样的一首作品 Sunshine 和另外的一首 Levels 也是两度获得过了格莱美最佳舞曲的提名。而在2011年呢， Levels 也在德国、意大利、荷兰还有是英国等11个国家进入了排行榜前10名，也成为了匈牙利、挪威等等国家的年度冠军歌曲。所以我们下面时间就来去感受一下 Sunshine以及 Levels Avicii 现场的版本是什么样子的。这里是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 如果你看过 Avenged 的履历的话，你会发现真的是让我们惊呼他是一个电音天才，因为他不仅很多产，他的每一首的音乐作品都是全球的爆款。王力宏呢，曾经也是评价 Avenged 就像是音乐界的一个黑客一样，他做的电子音乐是独树一格的，而且又动感又新鲜又刺激。那其实呢， Avenged 他从小就非常迷恋音乐，他一直都很喜欢法国的电音组合 Daft Punk 他们的音乐，而在脑海当中也经常会冒出各种各样的旋律和点子，也会把这样的一些点子融汇到自己的一些创作当中去。那最早时候呢，他会把自己练手的一些音乐作品呢发到荷兰啊，还有一些个其他国家的一个菲律宾啊 DJ 的他们的一个网站里面去进行分享，当时就轰动了。而当时呢是在2011年的时候，这样的一首 Levels 让他一举成名，走上了电音界的开挂之路，也被全球的粉丝们封为叫做 A 神 Avenged 嘛， A 打头所以叫 A 神。所以下面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这样的一首让他走红的 Levels 现场的混音版本，来感受一下 Avenged 他的现场魅力，回忆怀念致敬。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直播，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421查询我们本周节目的歌单。到这里我们会说，其实现场的感觉还真心是让我们热血沸腾呢。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这 Avenged 他们的混音作品啦，一首接着一首，音乐不断，节奏不断。那么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有请 Billy Ruffer featuring Avenged 带来 You Be Love。I'll be gone. Listening to Rhythmix 节奏驾到。 有一个长期跟抑郁症做斗争的歌手，当时是一位过气的歌手，有一段时间呢跟 Avenged 合作。有一天呢，他在台下看 A 神的演出，和万众瞩目的 A 神相比，自己好像就在台下完全没有人知道他自己是谁。那这个时候倍感失落的 这样的一位歌手，当时呢就在最意当中写了一首歌，而这样一首歌当时也是上榜了，有27个国家的排行榜的前10名，也提名了格莱美年度最佳歌曲奖。这就是来自美国的歌手 Mike Posner 他那首 I Took the Penny Pizza。所以说 Avenged 他的歌曲是可以治愈的，做一个北欧的电子音乐人就是这么厉害。随后几年呢，各种各样的巡演啊通告经常轰炸一下 Avenged 的生活，为了自己知道自己是一个特别特别纯粹的人，只爱音乐本身。对他来讲啊，音乐灵魂的东西呢，就是能够他让自己一直追求的东西。那么像是成名啊，商业的东西啊，成功啊，全年在路上的一种奔波啊，各种各样的压力呢，并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所以 Avenged 他就病了。哎，这一病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病痛的上身。所以下面时间，我们想要用这样的一首歌曲来对 Avenged 送出一种关怀。虽然他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觉得 Taste the Feeling 也是能够让我们再来去重温一下他的音乐，他在音乐背后的付出，他的不懈努力，通过电子音乐怎么传递给我们的。音乐是有温度的，每一种音乐都有它自己的温度，各自的色彩。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用 Avenged 他的电子音乐领略一下这样的一种万众瞩目色彩背后他是怎样进行的努力。这里是节奏驾到，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欢迎大家。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北京音乐广播，我是 Mr. 常常小航。 Taste the feeling。 It feels good in my heart, in my soul when you're right here beside me. I don't ever want this day to end. We can watch the waves, have a coke and just sit here beside me. I take a little of my heart again. So we can feel forever you feel. Together be real, together and no one can stop me.Make it easier to sing, yeah. Make it easier to sing, yeah. It feels good as we stand on the shore and now.Jumping, grab another coke and let's dive in. Oh, my love, there's a song in my soul when you are around me. You can make it easier to sing, yeah. So we can feel forever you feel. Together be real, together and no one can stop. We will chase that feeling. Nothing can With every fading sunset, we see the stars align. We make the simple moments last for a lifetime. So we'll feel forever, you and me together. Make us stay forever and be real together. No. Taste the feeling， 来自 Avenged featuring Connorswell。他说他在自己的17、18岁时候呢 ，Avenged 一年几乎有300场的巡演，从来没有停歇过。他说之前呢，真的想要自己歇一歇吧，会做一些小的音乐制作，不会再多花精力做巡演了。他认为他自己需要休息， 因为他说他自己成为了这个音乐人之后，很少有时间能够过正常人的生活，也许也是一种折磨，他选择退出乐坛，给自己的身体和精神一些时间。在2014年的时候， Avenged 也因为切除了胆囊，取消了短期的所有的活动，而从2016年开始，他的健康状况就开始逐渐恶化了。他还被诊断出来患有急性的胰腺炎。虽然是告别了乐坛，但2017年他还是在 Instagram 发表了贴文，表示2016年虽然隐退，但是在2017年将会继续前进，他会发布事业当中最好的一张专辑。Lonely Together 来自于 Avenged featuring Rita Ora。 那像这样一首歌也是来自于他2017年8月份他的新专辑 Avenged 回归电音的，然而这也和他一样成为了就转瞬间的最后的纪念。但是这样的专辑当中却找不到任何一首悲伤的歌，所有的音乐都是能够激发正能量的，很酷很燃的一些歌曲。有很多人会说，在自己跑步时候他都在你的耳边，在你的身旁陪跑，他的音乐也许还会这样的深入人心下去。我们希望永生不老，不惧死亡。生活就是圣餐给众生制造的一场游戏，以爱为奖赏，所以当这一切结束时候，请叫醒我们。他把这个世界抛弃掉了，可能在这个世界当中真的有人会把他叫醒，然后在属于他自己的世界里边继续无忧无虑的做真正的他爱的音乐。 Asian 走好。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听到更多的电子音乐舞曲，因为来自于 Avenged， 因为他已经不在了。但是我们的节目当中未来也还会继续播出那些我们曾经被打动的音乐，来自 Avenged 以及各种各样的电子音乐 DJ 们他们的全情制作。感谢各位收听我们这一个小时的节奏驾到 Avenged

Baby, tell me, how did you get so cold?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近日，市文物局发布北京城市副中心考古工作最新进展，通州区鹿城镇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地区地零四地块正在开展全面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探明各类古代遗迹370处，其中汉代到明清墓葬338座，汉代窑址32座。从出土的器物来看，汉代墓葬以陶制名器为主，种类多样，主要为罐、灶、俑、仓、盒等。有的墓葬出土汉代铜镜、铜带钩，有的墓葬出土了玉环。唐代墓葬和明清墓葬出土文物主要是陶器、瓷器、铜钱和铜带钩等。流散于北京东城区翠花胡同的两件圆明园御笔石刻文物回归园中，这两件流散文物分别是泽兰堂的乾隆御笔惜春洞石匾额和如园的嘉庆御笔称松岩诗刻石。回归的两块石刻将由专家进行科学修复，修复完成之后加装保护罩，在圆明园天心水面流散文物展区展览，让游客近距离感受往日辉煌，不忘历史。4月28号到5月3号，八大处将举行茶文化节，届时香榭寺将再现封茶大典，还将举办民间斗茶大会，市民还可以欣赏到精彩的茶戏表演。茶文化节期间，八大处公园内的柳溪山房广场还将布置地方风情展示区，反映安化茶乡的风俗和生活。同时呢，每天将有北京的地方曲艺现场表演，还会有神秘嘉宾来到演出现场。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To you right now, it's a force field. I wear my heart upon my sleeve like a big deal. Your love pours down, I mean, surround me like a waterfall. And there's no stopping us right now. I feel so close to you right now.